好歡迎我 Tata Hero， 我係傑特，今次就揾咗我日本特派專員沙良姐做嘉賓嘅。 係又係我啊。 係啦，其美其名就做日本即係問下本田幸福嘅，即係揾直接吹下水做一集嘅啫。 吹水。 係啦，吹下水啫。嗱， 多謝大家。 讲咗嘢最新鲜，日本嗱今日得第二次紧急状态，而家日本个月都争住紧急状态，惊死好似唔紧急状态，你个月好太香贪款。 嗯， 今次同紧急状态，上次紧急状态有咩唔同咧？嗱，都成差一大半年啦都。 感觉上好似第一次明显地少人好多，即系街上。 即系第一次，我记得嗰时睇啲live cam 咧，银座正到系冇人行咯噃。哇！香港日本时间十点钟，银座冇人嘅条街，你个你惊到，你系会惊嗰种感觉噶。 喂，但而家都系冇人嘅，而家夜晚黑到，即系而家过八点就冇人，呢、這个都系事实。因为啲铺头八点就闩啊嘛。 嗯。 咁冇得玩啦呢样嘢，之后啲日本人做咩咧？咪就系八点之前玩晒 咯。吓、啊，咁其实八即系八点钟之后，其实做嗱，而家香港冇啦。香港你六点钟之后，你又唔该，你想食嘢又唔该，叫外卖啊，自己搞掂佢啦。咁日本情况点啊？日本 嘅情况咪就系啲人夜晚话夜晚八点所有嘢闩冇啊嘛，咁咪八点之前玩晒佢咯。 嗯， 即系普通地八点之前就大家群聚去食饭啊。群聚去玩啊！我啱啱喺涉谷翻嚟啫嘛，我大概七八点到喺涉谷，成堆人喺度行嚟行去，好似当冇事发生咁样，就戴住口，即系所以咪话戴住口罩地生活如常咯、啊。之后啲人多到根本又唔系好理佢，唔系好理而家个所谓嘅紧急状态。 因为我自己睇，因为而家而家 YouTube 大量嗰啲所谓叫live cam 咧，系睇情况嘛。我呢件系人少咗嘅，即系我感觉上 feel 人少咗，但系相比第一次紧急状态嗰种，你觉得系惊嗰种嘅人少法咧？今次其实人数我觉得就唔系少好多， 系噶系噶系噶， 即系有啲叫做咩你话如果系平时又100% 嘅话，大约70%到啦，七成人到啦又。但系之前嗰次系三成嘅啫， 喂少咗三成到咯，系咯，少咗三成到嗰啲人又， 即系 我翻工嗰阵时候，感觉上都少咗人，感觉上都少咗一，即系我不排除真系多人 work from home 咯，啊，至少我间公司而家都多咗嗰个 work from home 嘅 system 啦，啊， 咁你公司点啊？你公司情况而家系 全部 animation team 咧就。全部都决定翻公司，之后啲 programmer 就即系 programmer game designer 嗰啲就拣就唔系佢俾三样你拣嘅，一个就完全 work from home， 一个就分日子咁样，三日翻 studio， 两日翻两日喺屋企啊，或者你时间拣边日翻工咁样啦，咁第三个就翻晒。咁我梗系翻晒 又分翻晒，同翻晒有咩即系点样翻？其实翻晒，即系如果拣翻晒同埋唔翻工，其实分别有冇？公司有咩嘢措施先？公司 咪就系俾会你可以俾你拣 remote 三日，翻工两日，定系翻工三唔系定系 remote 三日翻工两日咁样嘅 pattern， 或者全部 remote 咯，全部 work from home， 睇下你想咩咯。 咁你翻工影唔影响到啊？咁如果你全部咁而家你对你工作影响嘅话，如果 remote 话， 喂 remote 对我影响好大，喺我角度嚟讲就，因为我哋第一次试 remote 嗰阵时就你知道做 animation 呢啲咧。唔喺你面前讲，你想佢想要啲咩嘅话，好困难噶嘛。你画画嘅话，咁佢可以 paint over 你张画，咁你大概知道要 fix 啲咩啊嘛。咁有啲嘢用口讲，你唔知佢所谓嘅30度高五度向斜上2度嗰啲系咁佢讲紧系几多啊嘛。 嗯 啊，咁所以嗰时我哋明明系做一个。即系平时当我额头 check 我啲嘢嘅时候，可能5分钟可以 check 完嘅嘢， 我哋傾過30分鐘之後，我哋大家先至共識到大家想做啲乜嘢咯。 應該咁講啦，就算你有時面對面都難講啦，莫講話你莫講話要莫講話用筆講或者用視像講啦，有時面對面指手畫腳你都講唔清有啲嘢。 所以我話係咯，咪對面 animation 方面易好多咯，喺我角度嚟講。咁所以咪大家反正全世界都翻工啦，咁我咪跟大堆全世界翻工咯。 咁你翻工时日你系喎翻工时间唔系嗰啲咁嘅扑街时间嚟噶你 啊我唔系 watch hour 嚟噶嘛 哦咁咧就好难讲啦因为以前因为我睇睇啲即系我睇啲网上嗰啲友咧就话都系咁多人啫 watch hour 都系逼到扑街喎 因为我咧我唔系 watch hour 啊嘛我系十一点啊嘛翻工翻我早多30分钟同迟多30分钟系好大分别噶。 咁系啊，因为嗰阵就呢个即系嗰阵就香港都系啦。你8:45同9:00就15分钟就已经系差好远啦。条街朝头早，你迟15分钟你就坐你即刻又系坐可以地铁。不过嗱，我而家睇紧因为而家睇 YouTube 里面啦，涉谷啦。系嗱，呢个钟数理论，如果你平时嘅星期六嘅话，呢个钟数咧涉谷系人山人海嘅， 系人山人海噶嘛，系啊，冇人。 咁而家大约系平时嘅一半人到啦，即系平时系平时 边有一半咯、啊，一半都冇啊， 少系人少咗嘅， 一半都冇啊，2%嘅， 20%我差唔多啦，系啦。 你睇下嗰个即系涉谷门口嗰个十字路口嗰个位置。平时喺呢度等人嗰个位置有一大堆人噶嘛？ 系而家见到空间咯， 系咯，几大嘅空间啊！即系我去到嗰阵时候就有嗰班反口罩法西，唔系即系反口罩嗰班咁嘅人喺度搞紧 show 咯。 嗯，咁 即系你系咪有个议员提倡话唔好戴口罩武汉肺炎只不过系感冒嗰个咩嘅？我去到嗰阵时候，一班人喺度讲啲咁嘅嘢。 咁有佢有权，咁佢有佢权利嘅。我因为应该就系我唔中意戴口罩，但系我又冇勇敢到话有周同全世界对抗嘅。 系咯，我都唔敢讲。 即系有佢咯，即系就系我每次去啲餐厅咁样，翻公司咁样，佢嫌体温好反感嘅，但系咁无谓同人斗气啦。即系就系你搞到人哋，你同人作拆到咁行，对自己冇着数，又话嗰啲烦，不算嗰啲数啦，嫌啦，俾烦，你咁啊，都开心下啦，无谓增加自己麻烦，唉， 唔系咁我都系我唔系，虽然我都唔中意戴口罩咯，就同你差唔多啦，但系咁有啲铺头我要入嘅，我唔戴口罩唔得啦，你都听过我嗰次讲个 anime 嗰个故仔噶啦。我嗰次冇，我嗰次净系纯粹乜两手空空咁行去，我真系纯粹打算睇，唔打算掂任何嘢。咁之后无啦啦，个职员行过嚟同我讲：，先生，你可以戴翻个口罩。之后我望住佢，我真系冇嘢喎，只手。咁点算啦？啊咁啊，你等阵啊。之后佢喺个 office 里面拎个口罩俾我，之后同我讲话：，下次唔好啦。我连佢赶我出去咯， 好尴尬。唔系呢样嘢就系好尴尬嘅。你咁好啊，反而唔知发你脾气又唔系又咪你唔又又唔系好尴，佢真系好尴尬。因为有样就系有时就佢系好声好气同你讲，你又好难发佢脾气嘅。你搞到 发个脾气，我连咗佢赶我出去咯。 你赶出嚟我又 OK 啊。先生你唔入，你唔可以入嚟嘅话，咁好简单，唔好烦啊。你就开口就反而我用嘅就系我冇去买嘢，旧佬话我谂住入嚟行下啫喎，喂。好 咁我住好冇买嘢，好至少买本嘢，至少我拎咗个口罩。 系啲口罩问题，咁买啲嘢，即系有时太即系太好失态，你太好服务好，有时好够，反而仲麻烦。 唉，真系搞到有啲奇怪嘅尴尬感。系啊，我翻工我都唔戴口罩嘅，我净系开会嗰阵先戴口罩嘅啫嘛。 咁我公司都唔戴口罩，我得我就两个咁。我两个有空嘅距离又够远，起码两米，隔住4米咁滞。咁冇啦，問人就怕我俾到嗰度一定要戴口罩啦，因為啲服務行業就因為一見人你唔戴，就係嗰句你唔想戴口罩，就係人哋逼你戴口罩。好在暫時未使強制檢驗，我就 即係我入戲院你都戴口罩啦，睇 live 啦，都講咗啦，我網上嘅超級生物，如果我要舐嗰個舐曬啦，嗱《鬼滅》之後我睇一次都三次， 哇！你三次啊？ 至少三場。 你咁中意睇啊？ 因为我仲要去埋大阪睇添，我坐新干线啊！ 你得噶啦！ 因为我要中嘅话，我中晒噶啦，真系要中嘅。 唔系我成日话咯，《 鬼滅之刃鬼滅之刃一落鬼滅之刃破咗紀錄之後就即刻緊急狀態咯。啊！即系我放箭啦！啊！睇鬼灭之刃咁，你破晒纪录，咁多 K 卡嘢，因为你冇人话鬼灭之刃传播病菌嘅，你班友，你都几班都几现实嘅。 唔系啊，我都觉得好笑啊！而家就系屌高做 trouble 系散播病菌、啊，点解系高做 trouble 唔系 JR 先啊？ 唔系，应该就系。点解唔屌鬼灭之刃散播病菌啫？好紧要，当你有三百几票房，有咁多人入场，连咪戏院里面咁多人聚集，人群聚集，你点解戏院唔可以散播病菌，反而去高 travel 喺高处散播病菌啫？你计几个理由开嘅？ 唔系咯，真系搞笑啊！ 即系我就系我睇一睇就系、是、系你我依然我自己去录音啊都讲就系、是、成个日本都希望去吹捧鬼灭之刃就叫咩？大家希望有喺一个成个2020咁扑街，希望有件事冲起下，但系喂都唔好咁都嗱，大佬你即系冲起嗱冲起，但系你都冇咁无耻啊！一方面你屈，一方面就屈人 travel， 屈人哋 eat， 你方面你鬼灭之刃你睇戏咧，哦你创纪录啦，你威啦，你打败千与千寻啦，咁咧就冇所谓，就冇食冇病菌嘅，跟住高 travel 高啲就食冇病菌你班友咯。 唔系咁，但系咁嗰排都真系。任何嘢只要有鬼滅之刃，只要同鬼滅 collab 就有收益，咁呢样嘢救咗好多地方嘅。 咁真嘅呢样嘢，我觉得就鬼滅之刃佢系佢嘅伟大就系咩咧？系真系救翻好多行业，即系书局啊咁样。讲真啦，其实集英社真系俾个肺炎救翻，即系我叫做咩发少数地发发肺炎财嘅。 嗯， 因为你嗰阵就啲人唔出街睇漫画，咁大家咪睇 jump 以前僆仔出街玩啊打 game， 但系而家。又唔出得街玩，又困咗屋企唔睇漫画，唔睇电视睇咩啊？咁你叫我睇《鬼灭之刃》咯。 嗯， 即系噶，其实日本出版行由集英社咧，真系俾即系发冇废材嘅佢要，但冇人冇人承认咯。 我都冇肝肺炎材嘅，咪就系集英社《鬼灭之刃》 咯。系啊，佢发得好，发得最紧要。靓一个根就系靓仔唔出得街，屋企睇电视。 嗯， 咁佢就跟睇《鬼灭》，跟住叫我吹捧，结果就佢全个日本一直吹捧嘅，即系我叫形容叫台小热潮，不过呢个就唔讲啦。嗱，你入边而家日本系戏院点啊？戏院 咪由八点收播咯、 啊。但系起码仲有睇啊！我录音同阿录音先录新闻先讲话，哇！银魂都算发达啦。本来银魂就谂住做咩？被嗱银魂就被等到鬼灭破晒纪录啦，鬼灭唔使再吹啲人去拆几拆啦，跟住。前后面就 F 嚟 A5 夹攻咁攻到嚟嘅 A5 一月未涨，点知而家 A5 延期， 而家 A5 延期咯， 发达银魂仲可以搵到一笔，因为而家咁情况之下，因为一大堆戏一定延期噶啦，咁银魂咪慢慢做搵做一路煲落去咯， 嗯， 发达嘅银魂 系啊， 咁而家你啲展览啊 event 情况点啊？嗰啲 event 啊？我见到佢哋仲做紧咯，但我冇入过去啊。因为啲你知而家都做紧咩噶嘛？做紧Fates 噶嘛，第六部 系 咯。咁佢同 Sunshine 嗰间嗰栋有 collab 噶嘛？ 嗯。 咁嗰度入得噶，但系当然啦，系八点之前就唔俾，八点之后就唔俾入啦。 八点其实都好啲嘢，八点。 不过嗰啲 event 通常都唔会做到超过八点噶啦，所以觉得对佢嚟讲冇影响咯。 一般嚟讲，呢类 event 通常都系朝十万七噶嘛，或者万五甚至万五都有啦。早上嚟 系咯，只不过系咩？只不过系要隔人隔得老远一点啊，少啲人入啊，咁样咯。 嗯， 哦，佢之前好似去过一个去过边个 event 咧？系特登要我隔三个人入咗去之后出三个人之后先至俾我入，我唔记得个系咩 event 添。 嗱，我因为依排依应该系依几日，应该依几日嘅事啦。咁 Love Fly Sunshine 就有个展览，我睇个会场，哇，使唔使咁大啊？咁样就我计啦。你要搞到要避免三密，咁你个会场大，结果就我系唔明白，就咁小嘢睇个会场要咁鬼大啊！ 有好多嘢扮，好多嘢隔到老年咁远咁样咯，特登。 其实我几担心 Love Life Sunshine， 因为今年，因为旧年好啲嘅，因为旧年 Love Life 系列佢一月尾就搞咗佢个 fat 佢个嘉年华。 嗯， 但系中间年中Aqua 嗰个演唱会就冇咗啦。跟住年尾就线上，即系线上有个年尾 show 啦，叫做系咁要啲嘢做下啦。但系三月咧，佢哋就Azalea 就有个小型演唱会嘅，我就唔知佢点算。同埋佢最应该就 Marcus F 都延咗期啦。二月嗰啲，总之二月嗰啲终止晒，一月话做嗰啲咧就照做，即係Valkyrie， 即係 Marcus Valkyrie， 唔係 Marcus Delta Valkyrie， 就原本一月今個月唔係下星期添啊，下星期有兩場 live 喺東京嘅，佢哋照做。 嗯， 咁之後即係原定Marcus F 十週年嗰個 live 係下個月頭噶嘛，而家話延期咯。咁之後原本 Far Fest Remake 有个 Orchestra 噶嘛，嗰、那个就终止咯。我顶你个肺，同我抽中嘅，你同我终止啊！ 唉，你咁而都几真婆你气，因为其实最麻烦就系有啲大 show 咧，有啲就夹硬搞啦，就但有啲系边一只搞啊，系唔搞啊？因为你搞啲大 show， 我以前都讲过啦。你长租啊 ，K 卡嘢嗰笔钱嚟噶嘛？你唔搞嘅话，一塌租嘅话就真系唔知点算，屙晒河。系啦，嗱，问开先。咁嗱，你而家餐厅咧就即系廿四小时嗰餐厅嘅情况点先？ 唔系，原本咧一般餐厅咧就八点收啦。咁咧，啱啱上星期五话啱啱有啱啱公布紧急状态嗰时咧。呢廿四小时嘅松屋啊，啲咩横滨拉面嗰啲咧就爆晒人。咁之后咧，就我星期一翻工放工翻嚟嗰时咧，就发觉咧啲警察咧喺度行嚟行去叫人散步。 嗯， 咁之后啲而家啲松屋嗰啲净系外卖咯，一过七点就外卖咯， 同香港一样咯。因为其实即系我成日都话啦，就点解啲人要出去堂食，就系佢费事，佢连拎翻屋企都嫌麻烦，就系、是、喂大佬啊，我拎翻屋企又要我攞住盒嘢翻到屋企，又要摆喺档，又要洗，又要掉垃圾，我喺度食完之后拍拍屁股走，干手净脚，同埋呢样嘢我坚持好耐噶啦，就系、是、所谓美，即系我成日啲嗰啲乜鬼外卖啲，咪话咩美全港美食廿几分钟送上门，我心谂咩美食啊，摆三分钟都唔美啊！ 咪啦， 即系嗰阵佢话嗱，你个外卖餐佢话最快廿分钟最快，但系就系、是嗯、通常起码半个钟，半个钟乜都冻晒啦，你仲未条鬼咩？即系咁有啲人就系、是、喂，我就系希望新鲜热辣食完之后就走，跟住要买翻去我大佬，即系唉，我睇得心，即系睇到心酸啊！ 咁都还好嘅，我最近用 Uber Eat 都。个速度都还好嘅， 都起码廿分钟啦啩。你好啱就系你叫你落单，跟住个圣斗士去攞货，攞差，攞嘢，跟住送你屋企。list 都廿分钟啦，你估真系楼下咩？ 系， 即系所以我通常，所以我就如果你叫外卖，不如我麦当劳算数啦，反正难食噶啦，麦当，但我计搵平噶啦，平嘢难食，我条气冇得比较顺啲啊嘛。 我唔敢嗌汉堡包嘢咯，汉堡包要堂食先好食噶嘛，咁啲炒饭嗰啲唔堂食都 OK 嘅。 唔系我自己麦当劳买，因为我嗰间就屋企楼下有间麦当劳，我楼下买翻嚟都唔使五分钟。 咁我唔系食嗰种啊嘛，咁有啲你知日本好多 高档汉堡包， 高档嘅汉堡包店噶，我食嗰啲啊嘛。 咁啊唔同，你高档啲嘅唔同，但系我嗰阵就直接讲嘅就系、是、我嚟即食超买啲外卖嘅，我就唔会食靓嘢噶啦。最好投入期，总之就咩食落去唔会食落去 OK 味道得嘅，唔会拎翻出嚟嘅。食你唔死嘅，算鬼数算啦。主要平，唔好同我讲，即系唔好浪费，唔好嘥咁多无谓钱啦。反正难食嘅话就，因为我好鬼即系呢个就嗱呢、这个就唔讨论啦。呢、这个外呢、这个系属于个人问题，有啲人需要嘅，我明白。 啊， 因为喺个上个礼拜，今个礼拜系咪落雪嘅结果咧？ 没有 我记得 好似话星期一落过雪，但系我 可能啱啱喺我冇望過窗，所以我睇唔到啦。 因為我又見到幾粒雪花，我啲live cam 就係幾粒咁大把啦。我以為會起碼有，我以為起碼都係薄薄一浸，至少起碼會見到啲大一啲雪花，粒啲雪花都冇。佢話有初雪喎，嚇初喺邊度啊？睇唔到嘅。 冇喎，真係見唔到喎。话星期一落个雪咯，话咯，但系我可能嗰晚啲人叫我错过咗，我唔觉咯，我连地下湿都唔系好觉。 系都觉，你话因为你话其他地方就唔使讲啦，因为日本而家全日本日本海嗰边基本上瘫痪晒噶啦，啲雪大到，但东京冇雪，我以为因为好似夸张就咩，几搞笑就系大阪都有落雪落， 但系好冻咯。真系个感觉好冻咯， 照计你呢个，不过系， 但系感觉上应该落雪嘅，但系佢冇落咯，但系好觉，但系个感觉好冻咯。 即系照计嚟讲，你东京应该暖气，相系即系始终你东京落雪少嘅话咧，你个暖气嗰个效果冇唔会做到北海道啊、东北嘅地方咁夸张。 系啊， 因为嗰啲，因为我自己去喺北海道住一年咧嘅经验就系、是。不论系地下街又好 ，K 街大厦好，总之一有瓦遮头地方一定有暖气，而且啲暖气颇够嘅。你唔好着厚咁厚嘅衫，你系预咗咧，一入室内啊，一入地下街即刻除大褛嘅，咪热到扑街嗰只嘅。 今日暖翻咯，前几日都好冻嘅，今日暖翻。 哇！香港都系啦，香港上个礼拜朝头早七度。我跑步，我喺香港跑步好难得地，竟然我戴手套，因为唔戴手套，因为我唔戴手套咧，只手跑完之后白晒，冻到 咁劲。 系啊，冻白晒啊，同埋你最麻烦就跑去手指公咧，你又冻啊，痛啊，冻到咁，我叫我戴手套咯。今朝已经唔使啦，今朝已经暖翻啦。系啊，我着件Uniqlo买嘅嗰啲咩运动褛先跑先顶得到啊，七度啊，大佬 七度啊，香港好冻喎，七度就因为香港唔兴开暖气噶嘛。 香港唔系，所以我屋企有暖，我屋企买咗个油压式暖炉咯，好重要嘅。即系屋企有老人家嘅话咧，你冇暖炉系都好惹气啊。 系咯， 同埋咧，经喺日本住完之后咧，我嘅经验就系点可以用钱解决到嘅问题，点可以挨冻啫？ 挨冻啊！ 你屋企嗰个系你屋企个暖气系中央系在大厦供应定系自己要买嘅？ 唔系你讲我日本 你住嗰度啊？ 日本嗰、那个 系而家你屋企啊？而家 冷气机咁样嗰啲咯。 哇！冷气你冇买暖炉嗰类？ 冇啊！我嗰个冷气机系有暖、哦、暖 有暖气嘅。 啊 ，OK， 咁都 呢个就系即系我觉得我部机就系坏嘅啦，毕竟都用咗四五年啦，我应该就系死 啦。唔系，不过你麻烦啲，你屋企多屋企算多，你都算系。 咩先屋企多啊？你讲紧咩？ 即系你屋企成日多唔多啊？ 除咗六日之外，一至五普遍都喺 studio 嘅。 好尴，唔系呢个就好尴尬啦。有啲我喺公司多喺屋企，咁点解我屋企我要花咁多钱去整屋企部冷气机？我觉得戆居。 咁都用咗四五年啦，差唔多啦，要换到。 因为我唔知啊，因为我以前住咧，我喺闸房住宿舍咧，宿舍就嗰油中央暖气嘅，嗰油好又油压咁样，即系嗰储热式暖气机啊。 嗯。 佢储埋热气，咁你日头咧储埋热，夜晚就放热出嚟嗰种啊。 嗯，唔系啦，我唔系嗰种啦，我系。我只不过普通嘅冷气机，嗰啲分体式类冷气机咁样形状嘅嘢，唔系啲中央嘢。 不过嗰啲干唔干燥咧？香港都有呢啲嘢卖，但香港基本上系唔会人买呢冷暖气机嘅。 干唔干燥？日本 OK 咯， 因为干到扑街啊嘛。如果暖风机嗰设计系， 系啊，都还好啦，唔算过分啦。要查嘢咯，一定要。咁当然系 买放湿机咯，几千零英嗰啲咁放湿机 冇用嘅，千零英啊，你买就买劲啲啦。 系讲真，唔系咁啊，系讲真啊，因为你而家你因为你如果成间屋咁大嘅话咧，你即系不如整个嗰啲咧，有放湿功能清新机好过。 咪咯，反正大家懒系惊呢个什么武汉肺炎咁样。 系啊，因为空气清新机又呢样又即系又典型发武汉肺炎材啊依。 系啦， 不过冇话喎，而家你其实东京嘅暖气比较系东京我印象中咧，佢个暖气系统其实真唔系好，又唔系好够嘅啫。其实 唔系好够啊，其实真系。 我有时两三二三月去喺东京玩，都颇冻，有时去到肩冻下嘅系。反而你话我喺，反而我喺札幌喺北海道嗰段时间，我系完全唔担心个冻嘅问题嘅，反正就系、是。我由我出宿舍去到有暖气嘅地方，基本上唔使100米。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宿舍行过去行去琴市地下铁站，都系100米左右，中间就有瓦遮头诸如此类嘅。我所以成日讲个笑话，我试过T恤短裤，跟住整一件大褛笠住喺身上面，就扔出宿舍盖边去7-Eleven买嘢饮。出而如果成零下廿度。作紧大雪嘅， 好普通嘅， 喺札幌北海道嚟讲，好普通嘅事嚟嘅。 嗯 嗱，讲翻有一本情况啦。你点讲咧？人其实日本人惊嘅，嗱，我头先讲啦，日本人其实颇系唔惊啊，算系 颇系唔惊。唔系啊，至少冇我呢、這个我唔戴口罩嘅情况之下，冇人屌我啫。 即系有冇话去？因为香港其实都几系嘢嘅，你唔戴口罩噶，真系会俾人会真系打交嘅。 啊！你会俾人公审之余，会起底，又会俾警察拉噶嘛？ 嗱，一样好嘅。香港仲有好处就咩？今次紧急香港嘅紧急状态咧，保留咗一样嘢就系、是，你只要做紧有氧运动，你可以唔戴口罩。 你会做咩？ 做运动啊！即系做紧运动嘅时候，你系可以唔戴口罩嘅。你条街上面 冇啊！日本 so far， 我某程度上都系呢个附近唯一一个唔系好戴口罩嘅人，都未见过人屌我。 你香港就我 一次，我见过一次喺我搭地铁翻工之后，我冇戴口罩，咁就咁行入个车厢里面，有个阿婶望住我。之后我啱啱企，我唔系企喺个好近嘅，我至少隔住至少六七个人位咁样企，挨住个凳喺度企喺度咧。之后佢发觉唔对路，之后转咗另一个车厢度。呢个唯一一次，我唯一一次有呢个咁嘅体验咧，就系唯一俾人侧目就系呢一次啦。自此就之后就冇发生过啦，冇人闹我，冇人屌我，冇乜。 咁算好啦，因为我自己我因为香港咧正规法例就话明咧如果你做紧运动，你可以唔戴口罩，咁我系发达。即系上次咧七八月嗰次紧急状态咧，系连做运动你都要戴口罩嘛。但今次就好啲，你做运动就可以，又可以唔使，你可以免可以唔使戴口罩，咁咪啱咯。反正冇影响我跑步，大佬。 屌都唔 make sense 啊！即系你发觉，你知日本咧啲幼稚唔系保育院嗰啲咧，即系帮人凑 B 嗰啲咁嘅保育院咧。咁你见到啲老师全部，你知佢哋会带啲细路去散步噶嘛？咁你见到啲老师全部敷肌啊咁样咧，之后啲细路咧好似咧个个有盔甲咁样咧，全部唔戴口罩喺度行嚟行去就咁算噶咯。咁佢哋至少十几个僆仔喺度行嚟行去啊嘛。咁嗰啲好似冇事咁样，佢哋觉得咁啊冇问题喎。咩唔知咩思考回路嚟 噶？即系香港咯，即系呢个系就以即系第即系佢早啲就话啦，即系第一次紧急状态我都话啦。点解六点钟之后啲病菌就出嚟，六点钟之前就冇事嘅咧？你可唔可以俾个理由解释俾我听？就系啲病菌六点钟之前唔出现，六点钟之后就出现嘅理由啊？ 我日本都系噶，日本啲人都好问咗，点解朝头早就唔出嚟，夜晚先出嚟，有咩道理嚟 嘅？最关键就系因为香港试过就系咩啊？你交到啲人冇饭食，因为鬼大咁嘈啊嘛，叫咗就问题就系、是、唉， 咩？但系你香港啲僆仔唔戴口罩会俾人屌噶嘛，会屌你老母噶嘛？ 香港家长会啊，家长惊到惊濑尿啲家长。 有啲家长系会系佢个 B 冇戴口罩嘅话，佢俾隔篱啲人屌佢唔戴口罩啊！但系日本唔系喎，你话个日本啲僆仔唔戴口罩冇人理佢。 佢即系咁就，既然呢样嘢就系咁，连后生好处就系咩？体身壮力健，好快好翻啊嘛。即系呢样嘢，我咧就我又唔敢话，因为我又唔敢，因为我对医学冇研究啦，同埋，主要到而家我仍然唔知道就系、 总之凡喺日本睇喺网上睇嗰啲所谓后遗症咧，我就发现咗就系、是，总之咧你有乜嘢身头晕身庆啊，你有咩唔正常啊，甚至总之就系、是，总之话咗冇肺之后咧，你身体有任何发生嘅事咧，都屈冇肺噶啦。 我都觉得最劲嗰样嘢系怠慢感咯，我顶你个肺咩？ 屌，冇你冇肺唔到怠慢噶啦，屌！ 怠慢感啊，你讲晒我呢样嘢就。 你冇肺咩？同埋 呼吸，同埋发烧，同埋流鼻水，怠慢感呢三个真系杀晒咯！ 超级大超，哇！超级慢，超级万能 key， 万能 key 啊！真系怠慢感我顶咯！唔系，而家有样，而家传紧一样嘢就系话会甩头发咯！ 超， 啲后生嘅甩头发啊！而家真系， 有啊！你染咩头发多啫？阿姐，你咪染头发啦你。 咩话？ 染头发染你染头发染甩咗啦！ 点知啊？佢唔系我 沟嚟噶嘛？因为可能系呢种完全佢而家嗰啲冇肺后遗症系完全我睇喺嗰啲日本嘅麦当劳网站嗰全部后遗症。哇！乜咁都好似传说嘅？有个人话出话自己咁样，有一条咁乜水冇人知，跟住系话冇人知，有而家冇人知，主要就系佢话系你不嬲有传啦。 咪咯， 好都市传说 feel 噶，其实而家啲冇肺系。 佢话跟住关佢事，即系自爆又关佢事，之后就快有异形喺个身里面出嚟，又关佢事，之后咁会咁啱得咁巧，每个国家有自己嘅特种变化嘅第二种武汉肺炎嘅变种有冇讲啦？佢全世界同一时间发生嘅，巴西又有一个，英国又有一个，日本又有自己一个，点啊？ 唔系，基于就系太阴谋论，费事讲啦，因为而家扯落去变阴谋论啦。但其实而家情日本，我嗰阵真系叫开头都讲啦，日本人其实喺我所理解，即系咁多个方面，即系有八个国家里面，日本人系算系最唔惊嗰几个嚟噶啦，已经系。 系啊，虽然大家即系全世界喺度咒佢。咪系啦，仲人戴口罩唔乜唔乜，而家又热风啦，喂，关你鸠事咩？你哋我喺边度见到关你哋鸠事咩？佢哋觉得冇嘢啊嘛， 系即系日本人系日本，我系啲以为日本人唔惊嘅，其实系因为其他啱你话其他国家，你话最简单就系唔好讲咁远啦，香港啦，惊到濑尿嗰啲人系，但系日本我又唔觉得佢知道叫几惊喎啲人。 我系不断喺度报，唔系即系，正如你曾经讲过，咪话咪就系主流媒体、政府同埋网路嘅人喺度散播恐惧咯。但系一般大众，你唔觉得佢好恐惧啊？ 真系坚唔觉嗰只啊，系 如果真系你就唔会见到成班人入去睇《鬼灭之刃》啦， 就系咯。佢喺《鬼灭之刃》就冇事嘅。即 系一家岁又会睇喎， 系啊，几危险啊！ 睇人运有冇问题嘅、啊， 所以我拗你头又系日本，即系一齐鬼灭之刃就证明咗，就日本人真系唔惊啊！顶，即系佢入要作嗱，你话啲公众人物，即系有啲电啲艺人啊，嗰啲嘢，你点都做过样嘅，摆个档出嚟话俾知，因为肺 Q 是俾人叉住，但系一般人点无名无姓 nobody 话 Q 知你，睬你都傻。日本人而家俾我感觉就咁样啦。 因为最可惜嘅系咩咧？咪就系原本十月廿六号我原本去睇 Luna C 噶嘛。 嗯。 然之后谂翻，哎，我四点半入场嘅，四点都冇人喐嘅。之后原本有佢你知你有冇去过 Saitama Super Arena？ 嗯。 你 Saitama Super Arena 出面啊，佢有个荧幕噶嘛。咁原本一開頭咧，仲係 show 緊 Luna C 嗰個 image 嗰張圖嘅，之後無啦啦咧一轉變咗白底黑字嘅嘢，之後話對唔住，金神Luna C 嘅成員鼓手仙牙，因為身體唔舒服，所以做咗 PCR 檢測，發覺係陽性，所以今日同埋聽今日十月二十六號同聽日十月二十七號嘅 live， 我哋決定延期，非常之抱歉，對唔住。 真係，即係成支動，即係成支動咗喺度，俾佢咁搞法，俾你搞一搞。 之後而家先又好翻喎。 唔係，我之前錄新聞都講啦，就已經即係好，即係仲患住我同好翻嘅數錢多到叫做咩？我費事講啦。 嗯， 你上次我记得好似你之前你喺啲私人公度讲过你有朋友啊，唔系朋友有朋友中咗好翻啦， 系啊， 仲有冇新嘅案例啊？即系新嘅， 冇落得呢个啫嘛， 哇咁少就得， 你咪衰咪话咯，喂，你哋讲到咁肯定， 大家身边点都只有一个啩？我搞成年之后先有一个呀、啊！ 入咗 喎， 而家入东京每日2000人、2000人咁去、啊，啲数字多到。 嗰啲究竟系确诊定阳性反应？咁鬼咩？你而家检测数每日至少50000，我哋上年倾嗰时仲系千零嘅呀。 同埋就系你，同埋就系讲真就系你如果你 起话58000咁样起跳，唔系不过系多啲嘅。我估确诊数多咗嗰样嘢系事实嚟嘅，因为有啲日子系得嗰。check， 因為我睇我咁久會 check 下口生省嗰啲咧，你知啲傳媒係唔會淨係會報有幾多個確診，係唔會講今日我哋檢測咗幾多個啊嘛，係美國咁白痴講曬俾你聽嘅啫嘛。 嗯， 咁之後我睇口生省嗰啲係佢有幾日係 check 嗰20000多咧，但係都有1000多，但係咧有啲日子咧就佢 check 咗80000多嘅時候，都係有1000多。所以我都不知道究竟是真的多了定是少了，我都不想说。 但是一样就是人重病率高了，很简单，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有个医生说为什么重病率多了，很简单，分母大了嘛。当你有这么多人染病的话，分母大了 你重病率重病人数当然会多的啦。 嗯， 我比例就是因为其实日本我会觉得日本人对这句话不是太紧张，就是好多嗱，當然有個咩醫療好嘅鬼曬咁嘈，話醫療就要崩潰諸如此類，但係有都有醫生話嘅，其實就冇情況，其實冇嚴重到，即係嗰陣係咩？係數字係你份母大咗，感染人多咗，所以睇出所以你重病率係高咗，但係實際上嘅比例係冇變到， 係咯，比例差唔多嘅啫嘛，但係我哋從來都唔會報有幾多人好翻。有几多个真系重症嘅入，唔系有几多个重症入咗院就会讲，但系从来都唔会讲几多个好翻。 好翻都有嘅，有我只睇开跟开有几个啲站都有讲下会，今日有几多好翻 ，K 卡嘢嘅 少咯。但系啲媒体唔会大力煲噶嘛，佢净系会净佢哋而家过分到系分日子计噶嘛。哇，今日系咁多即系有武汉肺炎以嚟最多人嘅星期一啊！ 屌 最多人的 Kyobi， 最多人的 Soyobi， 哇顶你的嘛，你分到这么小，我够 我点同你玩啊真的我看看先，因为我知道，因为我这个Egret 有那个感染数字的，他今天感染数字就今天就多4891人，就多了死了59人。好，而家入院人数咧就2045人，多咗。 系先？呢个系全日本定系净？ 全日本。 好鬼喎，4000几好捻多咗噶嘛？ 同埋今日多成7000人啊嘛，多咗。喂，好啊，佢好似做几好嘅就系，佢咧就全日多7022人。唔系，急错咗啊，唔好意思啊，全日就多7012人，但系有4891人好翻。有2065人入咗院， 但系重症入院定系入院啫？ 要入院疗养者数，咁我呢、這个我咧呢个其实呢、這个数字算系几呢、這个数字几清楚嘅，即系话俾你知好啦。 我呢个数字惊嘢， 讲真，而家全日本又喺医院里面都七万零人啫嘛，数字其实唔按日本咁大国家嚟讲。如果你咁嘅情况，你医疗体制就冧档嘅话，你都要反省一下啦，你医疗体制。 之前咪有人讲咯，美国每日30几万个医疗体制都冇冧，日本加计埋埋都唔够10万，总和都未必有10万个。你同我讲，你嚟谂，唔系咁弱激啊？ 同埋呢个嘢，我成日讲，我都讲几次就系、是、香港个政府专家话医疗体制会冧，我听完第一反应就系、是、吓。原来之前的情况不叫冧的、如果这样都不叫冧，那你真的冧是什么情况啊？人瞓出街啊？我拗晒头的这个东西，就是日本，因为日本我成日就是他恐吓就是什么？医疗体制，日本医生啊，日本政府就是医疗体制，医疗系统会崩溃，得先？咁同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崩溃，因为我崩溃。虽然讲医疗说话几无良，但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咁即系点啊？崩溃咋？即系又话就系、是， 你而家七万几人死嘅数字，我嗱七万几人入院啦。又以日本咁大嘅，如果你即系你除开嘅咁多个院，其实数字又唔系真系好，又唔系真系好坚抽劲啫嘛。 唔过分咯、啊，唔系同美国比真系拍马都追唔上啊。 同埋就系、是、你个可能就系你同埋就系你讲真，够喺日本咁多医院，其他嘢讲真，你分流分得好嘅话，乜都消化晒啦，冇佢堆晒几间大医院噶嘛。 但最近有单新闻系话有个僆仔撞车之后搵医院，之后啲医之后将佢兜晕咁多间医院，都系因为武汉肺炎嘅确诊者太多，之后唔收呢个僆仔，最后呕咗四十分钟到，之后救唔翻个僆仔啊嘛，死咗啊嘛，而家个个煲紧呢个故仔咯。 唔系，呢样嘢就问题就系、是，喂， 我顶你啊！ 首先唔系有个首先我就要有嗰个咯，呢啲咁嘅嘢有系真系而家其实真系唔敢肯定，我唔系好清楚啦。呢啲咁嘅嘢，因为有个我成日觉得呢啲网络流料咧，都市好都市传说 feel 嘅。 你好似新闻咁报嘅，呢、這个就应该系编事嚟嘅。 但系我觉得呢个你政呢、這个系你嘅问题，你自己谂点解你点解唔搞？点解你唔分流分得好啲啊？你有啱嗱，而家睇下呢出新闻啦，话而家长期独自紧急事态宣言啦。我成日觉得就系咩咧？日本而家所谓紧急事态宣言就系咩咧？你如果你嘅地区冇紧急事态宣言，即系表示佢你地区好落后，就争住做。 唔系，但系毕竟呢度东京，你唔同我入翻十万，唔算国际大都市啊。 点都系 全世界五大经济体之一啦。你个国家冇翻十万，成何体统啊？ 够衰啲。嗱，嗰个就系你睇我睇嗰啲表咁样，讲真系叫大爆发，东京大北头村同爱知县啫嘛，其余已经开始少啦。其他讲真，其他县讲真你咩讲咗个长期啲，你算鬼数啦，你搞乜鬼嘅状态啊？纯粹就咩啊？我头先都讲好咗一次就系、是、你嗱东大城市先至需要紧急状态，你个城市如果唔紧急状态，即系表示我个城市好细啦。喂，大佬，好冇面嘅喎！人哋紧急状态，我死人都话啦，屌，即系一冲场面都要，反正又嗰句，屌紧急状态啫嘛。政府又唔会话强制要你闩门啫，政府就话请你闩门，即系费事赔钱。你强制你大佬，你强制要人拉闸，大佬要赔钱噶。 我已经觉得佢哋今次即系有过八点夜晚之后有警察喺度巡，即系佢唔会拉人啦，就系挡住个大声公喺度讲话，政府呼吁大家。夜晚八點過後就閂鋪嘅關係，請大家迅速回家。我已經覺得佢哋激咗好多啦，以日本政府嘅角度嚟講， 香港都幾啊，因為其實香港最慘嘅前嗰幾日咧天氣凍啊嘛，買外賣啲喺街度食雞骨風嘅話，哇諗住睇見啲心傷，但係又唔放得入嚟啊！屌點知嗱，如果餐廳俾啲生意心軟，俾入嚟等外賣，哇人一多已經抽入嚟話你聚集。只系封你14日，你边都唔使去。 你要唔要赔钱啊？你咪要罚钱啊？ 要唔系罚钱算事少啊？系要封14日查，大消毒嘅 K 卡要九下你先惊啊！ 系每次要封14日啊？ 点知佢啊？你香港人黐 Q 线噶嘛？尤其是香港嗰啲专家， 咪咧阿边个叫？ 系嗰班友啊，费鬼事记佢名啦。即系你黐 Q 线嘅，已经封啦。日本就相对日本又话又就香港封你系唔使赔钱噶嘛？屌政府话要你唔准开门就唔准开门，日本唔得啊嘛！所以个唔系点解就系个个都话要请啫，就唔敢就系我希望你唔好开门，因为我希望你咧就唔系强制性嘅，咁我就唔使赔钱俾你。但系如果强制就嚟话小二八子咁样强制要东京都办咗又全部闩门嘅话，喂小池都知事条数点计先？你唔俾我做生意，呢个先问题，因为其实有嗰句一讲钱，即系讲嚟讲就系钱咧，你搞唔掂条数，你点你搞唔掂，唔好同我咁多废话。所以呢个先问题啊嘛，我成日喺日本人就俾呢方面日本人就好现实嘅，一讲到钱就，同埋就系、是、始终就佢唔似日本应该咁讲，其实就系、是、其实咧。日本今次咁大規模搞，其實又嗰個奧運啫嘛，過咗去，因為佢其實咧，森美朗嗰死老鬼啊，嗰班友嚟講咧，即係有叫怨念性就係、 就算是扑蚀到扑街，都希望搞奥运。 咁都正常嘅。 你食，反正你都蚀本嘅咯。 系啊，等唔系咁喂，难得搞奥运嘅国家，我身在其中，咁我都想睇啊嘛。 但问题就系而家情况，就算你就算你打，就因为其实日本而家日本打疫苗情况开始打疫苗未？日本 唔觉喎。 哇，唔系啊， 唔觉有疫苗呢一样嘢添啊。乜就有传有疫苗，但系唔觉有疫苗呢一家嘢咯。 因为咧，欧洲同美国嗱，美国就打 啊， 因为美国欧洲打紧啦，我所知道美国打紧啦，欧洲都打紧嘅其实，同埋就系、是、有传有人话咁欧洲都话打辉瑞出咗事，但系讲真，你当你一打得百几二百万人嘅话，以呢个咁大量嘅打法嚟讲，咁你对疫苗过敏而出事嘅例子一定多嘅。即系始终你打疫苗嘅话，就算最安全疫苗都有可能会因为疫苗过敏。 嗯，咁 supposedly 疫苗呢样嘢系应该要花上数要三十年以上先至确保系安全先打噶嘛。 同埋就系、是、就算花十年时，就算而家就流感疫苗啊，咁已经叫咁多年去研究啊、改良啊，都有人因为过敏出事啦，年年都有噶，只不过你唔讲啫嘛。 只不过冇咁啱啦，叫一口气一百万咁样咁样。 你唔会去咁大规模，全球性大规模几亿几亿咁打，咁我就系当你数字咁，你个坟墓就即系我就系、是、你同冇肺嗰个死亡一样啫嘛，都系坟墓咁大咯。你份子一定要相倍大噶。你好简单，你一嚟话佢0.几%，0.1%，会有过敏危险嘅。咁 0.1%， 一百人里面得0.1人，一千人里面一个，一万人十个啦。你咁样剧碎落去，一亿人里面一千有十万人，咁好多咯。但问题就系你单只打成亿人咯，大佬数字一定即系咁计啊嘛条数。但我以为日本会打喎，日本我想问下你就系日本其实疫苗方面情况点？ 唔觉有好唔系。不断在报话有疫苗，但系唔觉有大规模打疫苗呢个咁嘅新闻出嚟 咯。香港就未到啦，因为香港佢话一月到会到，但香港应该就未见啲疫苗，应该未嚟到嘅。 但系唔系已经打紧啦咩？ 未，我听到好似未到，因为佢话一月到，但系我又唔觉眼佢好似话有香港又翻咗货，至少我未听到啦。因为如果翻咗，如果疫苗香港有疫苗嘅话咧，我谂佢大规模会叫啲老人家，因为其实真嘅老人家打疫苗，即系70岁以上嗰啲咧，我接受，因为呢年纪人咧，其实几都几危险嘅，工危人士嚟嘅。 唔系咯，冻一冻就经易出事啊！呢种咁嘅年纪嘅。 系啊，但问题就你话后生嗰啲，你都系打医疗人员啫嘛。但我听未，即系我因为我自己睇开新闻，又好似唔听到有人打疫苗喎。应该香港未翻到啩，我谂系。 但系而家有高官系打疫苗啦嘛？香港 真系 香港啊？边个咩龙总又打咗啦嘛？好似 唔系咁勇猛。 唔系啊！我见到好多新闻系话龙总又打咗之后叫人打，帮佢打个打好啲啊嘛！即系吓疫苗一打好啲，唔打衰啲。 喂，即系嗰啲你认为有效有效冇效冇效噶啦。同埋而家好妙噶嘛，一方面 佢都几劲喎，啲新鲜事出，虽然不排除佢打嗰啲其实只不过系营养剂，而唔系真系疫苗。 嗱，欧洲就打嘅，欧洲大规模咁打啦。欧洲人士，英国佬咧，英国最乸惊嘅，英国佬系惊到，我谂系惊到过咗火位嘅。 点解咧？英国点解咁惊？我真唔理解。 佢食喂佢讲真就系佢食好似就系、是、西班牙好似冇咁严重，系英国特别惊，唔知点解。 咪咯， 即系佢情况睇就系咁惊嘅。我又话西班牙、意大利好似意大利咪死咗仲多人，但系佢反而冇咁大反应。顶个咧就哇又封城又咯，真系乜嘅一大堆嘢。 唔系啊，咁 Boris Johnson 系唔想封城噶嘛？佢群众压力之下唔封城得噶嘛？好似话系咪啊 ？Boris Johnson 系唔想封城噶嘛？佢话 咪冇办法啦。咁又嗰句咯，你其实而家情况就咩？可能夹咗政府，只有传媒夹高政府啫嘛。你传媒做咩？嗰啲嘢你做咩嘢？佢传媒都话防疫不利嘅，讲嚟嘥气嘅，我都系。所以日本都系噶，其实讲真的，阿菅义伟系唔想封噶， 都屌紧阿菅话佢防疫不力噶，因为大家都系屌紧佢嗰个咁嘅高度 travel， 搞到数字上升啊嘛，等你班乌瓜过嚟，你又唔讲确诊数几多？ 唔系，仲有一样嘢就系、是。 讲简单就系、是、咁。屌依样诶屌诶屌高富 travel 出最少俾会俾人插嘅机会最低啊嘛！你试下要会咁话，因为鬼灭之刃，因为鬼灭之刃搞到好多人算冇费啊，冇人咁屌噶。屌大佬套嘢红啊嘛，屌俾人插到反艇，但系高富 travel 屌净系旅馆啊旅游业嗰啲人会受伤害啫嘛。唉，少好多，安全好多，屌佢哋。 唔系，而家旅馆啲人咪喺度屌咯，顶你个肺！又话高，唔系高速 travel 停咗两个星期，咁你哋翻屋街同我讲，话系因为高速 travel 所以确诊人数上升，咁就嗰两个星期啦，确诊人数冇停止过上升，关事咩？我就冇咗两个星期生意啦，点回先？ 根本上就揾，其实即系我哋系啊，揾休息口啫嘛。最麻烦就一样嘢就系佢而家就根本将成班友系将锁即系我掟咗去高 travel 同高铁上面，所以几惹气，即系叫做咩几唔即系就几唔公平嘅呢样嘢。虽然我明，咁你呢嘢一定揾个最弱揾个叫咩啊？揾沙包去揼嘅，但系。 你有冇喺 Twitter 度睇过我 share 嗰个日本人 post 喺度话有个唔知乜嘢人喺度屌 Go Travel 啊？即系我用日文写翻啊，真系关 Go Travel 事？唔系关 JR 事？即系我用日文写啦，唔系关 JR 事，唔系关鬼灭之刃事，原来关 Go Travel 事啊！ 喂， 即系啲人 book 我，唔系啊，即系有人 book 我啊，即系嗰条友 book 我啊，佢话就系因为我冇记错，佢讲系就系因为大家。睇完《鬼滅之刃》，放鬆咗心情，所以用高調 travel， 所以確診數咪上升咯。 我屌你啊！ 我屌你啊！你噏曬啦，仆街！ 咁樣得啊？ 咁即係仲有一個唔知你一個 random 嘅人，就無啦啦出咗一個 icon， 一個老嘅 icon， 之後喺你之後寫住喺你生存嘅時候記得好好使用啊！之後我即刻 share 一篇文，就話。十月嗰阵时嘅自杀数系武汉肺炎成年以上，因为你同我讲武汉肺炎劲，你吓你都有脑嘅时候好用下啦。 唔系我唔系呢样嘢，我已经习惯就系、是、我喺网上好少同啲傻讲就同你拗赢咗我自己嗰句咯，你算得对咯，你算得对 JPG 嗰种咯。因为我已经过咗就咩，我唔想同蠢蛋嗌蠢蛋讲道理。 但系你搬咗之后，你哋总之我讲完呢一样嘢，你觉得你都觉得武汉肺炎系可怕嘅咁。 黐线啊！啲咩逻辑嚟嘅呢个？莫名其妙，因为睇完鬼月放松咗，跟住之后高 travel， 点解你呢个咩逻辑嚟噶？ 乜卵逻辑嚟噶？顶你个肺！你都赖梗系赖 JR 先啦，我同个 JR 先啦。 好简单，喂大佬，你咁多人逼翻工，啲人嗰边前面逼火车，喂！大佬，咁佢咪仲高？点解 JR 冇事啊？呢样嘢我先觉得奇怪、啊，即系黐 Kell 线嘅呢样嘢真系，即系入我入，但系即系不过我觉得呢个算其实都算即系叫做算少数嘅。我真系喺我睇个情况就系日本嗰、那个日本最嘅日本真系惊嘅系德政府，日本人其实就叫做佢比香港人更加阳奉阴违， 呢个叫咩咧？冇所谓定实际咧？ 阳奉阴违咯，即系咩？政府叫做我咪做咯，跟住即系只膊又白，就头 hea kill 咗佢。 做咯，系咯 ，hea 做咯，应该咁讲。 hea 做咯，一又大家知道，其实就又唔系知道，因为即系防疫，即系通常专家最拿手嗰句啊嘛，防疫松懈啊嘛。中国人最中人，我中央讲嗰就系久病无效之道，你听过未啊？你要有讲就系你呢一年嚟，你我系咁恐吓有几劲有几劲，即系一齐年快到，哦，咪咁样，咁仲惊？ 唔系有样嘢好嘅地方系咩咧？日本就冇啲好似香港咁样有啲扮代表出嚟，乜鸠都赖武汉肺炎啊嘛，有啲懒系医护唔系医护啦，有啲医生嗰个问题，即系 专家，所谓专家啦，简单嗰就专家。 专家出嚟做代表，之后个个都 follow 呢个专家讲嘅嘢，至少两边都有人讲。之后你哋自己判断，之后大家判断就觉得识出 识柒鸠 coronavirus 啦。 即系呢样，我觉得系就系依经过呢几个月，我觉得日本人，我对日本人嗰个文明度系非常有改观咗。即系因为我一直以为觉得系日本文明唔系好高啊嘛，但系咦，日本人几时变咗突然间变咗咁聪明精叻噶？ 咪咧。大家咧即系计埋 Donald Trump 单嘢之后，大家都日本好多都喺度，唔系啊 ，Donald Trump 单嘢日本人肥得最紧要噶，即系佢日本人系肥得最紧要，我系估唔到日本人肥得咁肥，个日本人撑咁撑 Donald Trump 噶，吓日本人几时咁撑 Donald Trump 噶？ 都系唔知喎、 啊。唔系一样就系真嘅，即系顺便讲两句就系、是，其实讲真 Donald Trump 单嘢，都系讲一字啫，公道，屌你唔公道啊做人。屌你班友， 我阴谋嘅，讲你话唔公， 即系关键有个要打到咁，玩到咁尽，屌你赢咗人仲算啦，你仲玩到咁，你做嗱，听嗰句咩？你咁要做咩？赶尽杀绝，大家条气唔捻顺啫嘛，讲嚟讲去都系，即系可能其实唔系，即系关键好日本人其实就咩？佢唔系之前 Donald Trump 纯粹就咩？喂，唔好咁过分好、啊， 嗯， 即系玩埋你玩过咗火啫嘛，纯粹系，呢啲嘢其实几，即系呢个就，不过呢啲政治嘢就唔讲啦。诶，坐咗差唔多成个钟头，出啊，唔该，又听大半个钟啦。咁你而家公司而家有几人翻工？即系而家计翻，最后讲下， 几多人翻工？ 即系几 percent 啊？即系比例？ 即系除咗四月嗰阵时，因为我四月尾开始翻工啊。 嗯， 我某程度上系我所谓 work from home 咗三日咧，其实我唔系三个星期啦。但系其实我冇嘢可以做咧，因为我冇 file， 我冇乜冇物啦。咁之后我就三月唔系四月底可以正式翻工，即系底翻工嗰时候大概得嗰，即系我净系讲我对 team 啦，因为大概应该12-15个人到啦。咁之后有一段时期有啲人系 work from home 嘅。之后咧就慢慢多翻人翻嚟，到 until 差唔多成 team 翻晒嚟，到都差唔多做咗成半年以上啦，成 team 人喺晒度做咗差唔多半年以上啦。until 就系啱啱上星期开始讲有冇费之后就有啲人拣咗work from home， 就少咗大概10% 人到啦，其实。大半都喺翻晒 studio 度 咯。咁你唔系公司以外嘅人，即系你识嘅朋友，其他嗰啲公司情况点啊？ 我净系知Adolux， 我个 Adolux 个 friend 咧，佢冇翻下工，佢一路都 work from home， 佢从来冇翻过 studio。 哇！ 点解咧？因为佢 2D 嘅 ，2D 就易好多嘅。佢喺佢个佢话佢嘅角度嚟讲 ，2D 易好多嘅。即系佢哋喺网上开会就简单好多嘅，喺佢嘅角度嚟讲。咁之后我听讲过 ，Adolux 有人舐咗嘢。 哦，咁就呢个你嘅问题啦，舐嘢就。 咁之后有一个好奇怪嘅 policy 就系话每个星期唔要翻一次公司。 嗯。 Adolux 又有发生啲咁嘅嘢。咁之后我听。唔係我聽朋友咯，我睇翻嚟啦，係話Square Enix 就容許你 work from home， 係俾你 work from home 啦，俾你揀咯，又你可以 work from home 或者翻 studio 咯，俾你揀咯，仲要特登大肆宣揚噶嘛，大家講到哇好啦， 冇啦冇當 喺鬼佬嘅世界，你唔講到好啦進步咁樣嘅 Square Enix， 我話好多 studio 都咁做喎，話想乜鳩事咧？ 同埋我成日我即系讲就系，当你间公司可以大量人唔使翻工嘅话，你间公司证明都几可，证明都班友几得 hea。即系咁讲就系，当你间公司如果可嗱都有例外啦，例如话好似Twitter 咁样，你班友屌你依家喺部电脑面前喺度做嘢啫嘛，使 Q 翻公司咩？你咁样手班人练功夫，但系你做创作嘅或者生产性嘅，如果你公即系我即系讲就系，如果你一电脑公司。你一大嘅话，员工你可以唔使翻公司做到嘢嘅话，你公司而唔影响嘅话咧，间公司有生产力都好大有限。当然啦，即系其实真嘅呢样嘢，不取差就系新加坡2077咧会搞咁离气咧。其实我觉得咧，肺炎系呢个影响嚟嘅。 有一定有嘅， 一定有啊！ 我都问佢哋啦，你哋鬼佬明明 work from home 做好乸耐嘅，我听讲。 你哋点样 share data 出嚟？唔危险咩？你即系你喺屋企做喎，你唔惊你个 network 俾人 hack 咗咩？唔好惊咩？冇啊 ，somehow we work over it 啦。就 系，尤其依家依大半年，其实好多濑咗嘢，佢唔出声啫嘛。嗰啲被 hack 咁，我其实嗰啲 Capcom 咧，之前俾人爆镬嘢，我嘅都系有原因嘅咋。 因为 Capcom 嗰个先老捻土，佢嗰喂。在那件事發生之前 他特意搞了個 Capcom ID 嘛，將所有 Capcom 關係 的 account 全即是那些玩家應該不同 game 就加了很多不同的 account 嘛，他特意想收集在一起就給一個 Capcom ID 你，就你只用這個 Capcom ID 呢就可以用來打機又行，你可以賣東西又行，你可以用他的 e-store 什麼鬼。最重要最噁心的那件事是什麼呢？就係、是、佢要你特登 download 一個會自動會你每次登入就 gen 一個 code 俾你嘅 app 喎，但係都講到好似做到懶 security 咁樣啦，之後隔咗唔夠三個星期就爆俾人 hack 嗰單嘢啦。 因為咧你問題唔係在於你個用家嗰流啊嘛。 仲要最后都系俾人 hack， 你搞嚟做乜捻咧？ 因为问题唔系在于你嘅用家，你喺用家，即系嗰阵你唔系 end user 层面俾人 hack， 而嗰阵就系对通常我咧依类咁嘅大型 hack 嘅活动咧，都系啲加贼嘅。 都系咩啊？ 加贼咯。 哦。 即系嗰阵就当你有内鬼嘅话咧，你保安系喺度 cheater 濑咗几次嘢啊，都系咁样啫嘛。有讲咪 cheater 和 cheater 咧，同 Facebook 咧，通常濑新嘢咧。佢哋唔出聲，就通常都係有內鬼爆後門嘅。冇，因為通常咧，而家呢咁大型公司咧，一流大鑊嘢嘅話咧，好似其實真係會 hack， 其實即係有外面硬 hack， 其實機會都係少嘅。我感覺啊，純粹我 feel 咗。但係咧，世界上最好最強烈嘅最強烈防守咧，都敵唔到內鬼。我咧就係、是。买通条友，你俾几十万美金买通条友，跟住条友留个 password 俾你，咁你扑街啦已经，条友就拍屁股走紧咗去，屌我攞几万美金啊，隐姓埋名走紧咗边度，我唔涨啦，同埋你点知边度留啫？依啲咪留佢，同埋啫好卵衰噶，依咁嘅成高科技公司咧，硬系摆后门喺度，以防咧有咩东家流火可以救忙。咁佢条友留个后门俾你，扑街啦，即场扑街。 嗯，唔系，所以我其实 over， 我觉得日本其实个保密啲嘢都算叫做得 OK 好啦，我觉得啦。 OK 啦。 系嘅，一样嘢系咪其实每间公司里面都有一个特登做 lead 嘢嘅网军咧？ 唔知啦，呢样嘢真系。 真系有呢个味，因为有啲个 timing 太啱啦。即系例如上年 EV 啊，唔系上年咧，唔系前年 EV 嗰阵时候系咪话 From Soft 会出一只叫 Elden Ring 嘅嘢，同埋会出 Tales of Arise 嘅。咁之后系咁样咧，叫喺 EV 之前俾人 leak 咗出嚟噶嘛。嗰个望住。个时间太啱，因为个日子太啱啊，系咪特登噶？咁之后我问，因为我有另一个 friend， 即系我喺 From Shop 里面有另一个 friend 系做紧，嗰只 game 噶嘛。咁啊，佢系咪我哋公司其实系特登有咁嘅网军喺度，所以先至 lead 到出嚟噶？之后佢唔系啊，系单纯 band time 佢手物太差，唔系第一次。 唉， 因为。白痴咧，佢即系例如佢哋个情报 supposedly 系听日发表嘅，佢哋咧次次都之前一日咧就 upload 晒所有嘢落个 server 落个 homepage 度，咁啲人抄个 homepage， 你知而家啲好捻都睇曲捻噶嘛，咁睇下曲，咦发觉咦呢、這个冇见过揿出嚟，咁咪睇晒你成个 page 有啲乜鸠嘢咯， 咪全世界即系头先嗰句，全世界应该咁讲就系头先话啊嘛，一系内鬼，另一个原因就系懒。通常咧，再好保安，最好保安都敌唔过啲人嘅懒閪嘅。一早正常性啦，嗰啲咩新咩啲新嘅角色资料咧，点解会出现啫？屌之后掉 Q 都掟紧晒上网页度，跟住即到日其实改两个 code 即刻出到啊嘛。咁好啦。提早之人俾人发现到你，即系知道你会咁做嘅话，即系咪暴住你咯？即系一睇见你有收嗰，即刻上去 check 曲，改两个字，即刻全部出头出嚟。 唔系，咁你咩啫？ 唔系作为 game 开发呢一边，喂，我冇理由为咗唔 lead 而特登转个转一个叫 random 嘅名噶嘛，冇理由 set 明明即系。即係《Persona》好似大亂鬥咁樣，我下一個出嘅係 Persona 個主角，咁我冇理由特登 gen 一個亂碼喺度，就為咗嗰個角色㗎嘛。我之後重新執買一個執彩個位，好撚大鑊。 所以見，所以依樣嘢就係、是，唉，即係防保安依樣嘢。从来都系咧烂死，虽然死喺烂人手，你最强保安最死喺烂人手咩？都话 password 咩叫一二三四五六啲烂人啫嘛？你讲起嘥气啦，依嘢就啊好啦，讲咗成个钟啦。好啦，今次多谢阿三人姐我吹陪我吹成个钟啦。 都系乱吹嘅啫， 唔系吹水啫嘛，即系但系我咧系啊，呢时候咧我咧有机会再倾多啲偈啊，即系每个人要黐，即系人要精神压力崩溃屌。 咩事啊？你有咩事？ 屌，讲真，唔系我啲朋友成日搵我话，我话搵我倾偈话，诶，唔好咁多，冇网上倾偈啦，上我公司吹水啦。 哦，系啦，系啦， 屌，讲有时假白都好啊，真系。好啦，咁今次多谢晒啦，下希望今年年中之前能过到嚟啦。好， 下次希望得啦，搞到奥运嘅话，咪应该可以开放咯。 系啦，OK 啦，好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好，拜拜。